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9688贷款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又是一年毕业季，一大批学子啊又要离开校园奔向社会。对于年轻人来说，谁的青春不迷茫呢？谁的职场又不是充满了酸甜苦辣呢？也许啊，大家都是从实习生开始的，一听见这三个字就能够勾起无数的回忆。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的实习生呢，是第一部生动刻画了90后如何走上职场、走入社会的小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来一位朋友和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这位朋友呢，就是我们坐在直播机房我对面的来自现代出版社这本实习生的责任编辑崔小燕。小燕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现代出版社的编辑崔小燕。 哎，崔小燕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了解啊，这一本书啊如果是已经拿到读者手中了，谁最了解这本书呢？有两个人，一个人当然是这本书的作者了，另外一个人就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了哈。你今天呢是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什么感受呀？ 有一点紧张。 哎，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本实习生的这个书啊，它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怎么给我们这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朋友来介绍呢？作为责任编辑，你想一想吧，这本书还挺厚的呢，怎么用几句话跟大家说完了呢？ 简单的说吧，这本书的主人公呢是一个你我身边特别常见的普通工薪家庭的这么一个女孩。在那个名校毕业之后，她要进入职场，那遭遇了很多很典型的事儿。比如说什么难缠的顶头上司，然后还有隐瞒身份的富二代，还有和这个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之间就会产生一些渐行渐远的这样一些感觉。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呢，就是以这个女主角以她的故事为核心，然后以她的身边的一个朋友这么一群人的一个群像的故事，等于整个刻画了很多现在那个正在走向社会的这样一些90后们，然后他们在这个从学校到社会这个之中发生的这样一个心态的变化。 哎，其实说到实习生这三个字儿啊，很多朋友心里面都会咯楞一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很多朋友，我不能说100%啊，但是绝大部分的朋友都做过实习生，那当中的酸甜苦辣或者是喜怒哀乐，大家心里面都非常的清楚。对于初入职场的朋友来说，实习生是一段挺难过的日子，而且觉得每天呀怎么都那么漫长啊，怎么到现在才过了一个小时，怎么到现在才过了两个小时，可以说实习生的很多的日子都是数着分数着秒这么过去的。 没错没错。 哎，谈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啊，这个实习生的话题啊，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前面已经说到了。而且我们在以往的好多的这个小说也好，或者是影视片当中都看到了有实习生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为什么你作为责任编辑啊，选择了这样的一本书呈现给读者呢？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故事要带给大家呢？ 啊，这个书呢是我在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实习生这本书的一个稿子、 嗯、 然后我看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这个作者蓝小溪对职场新人遭遇的描写非常真实、 嗯、 然后非常典型，它里面提炼的都是非常普遍的一些现象，让我自己呢也是一下子回忆起自己刚刚踏入社会刚刚开始工作时候就那种又很迷茫然后又充满了干劲儿，但是又不知道往哪里走那种心态，然后就感觉这个真是特别好，就觉得应该让更多的读者来看到它。 哎，这本书啊确实挺有特色的，刚才我说了啊，实习生这个不论是话题也好还是说这样的一些内容，有不少的这个出版社出版过，或者说有影视剧啊等等、 嗯、 但是反映90后的实习生的还真是啊，你们这是 第一本 对吧？ 对， 而且我还知道这本书同名的电视剧已经播上了， 对，在江苏卫视播完，刚刚播完， 还有广播剧， 嗯，对， 所以这本书啊、嗯、应该是大家，虽然它是新出版的一本书，但应该大家也不会陌生， 对 啊，如果您喜欢追剧的话恐怕您都已经看完了。 对， 刚才呢崔小叶已经说到了啊，这一本书啊是特别生动真实的描写了实习生的经历，那到底在这本书当中都有一些怎么样的描写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吧。 女孩也好，女人也罢，真是奇怪的动物，有的异性奉上钻石捧出珍珠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心也无法赢得他们的青睐，但有的男人譬如王思远，仅仅是在主席台上气宇轩昂地说几句话便赢得了在座众多女性的心。王思远演讲完毕， HR 小姐便拿着一个文件夹走上主席台。 我是集团人力资源部的赵鑫，以后大家有什么关于人事劳资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下面我为大家分配部门，念到名字的上来领胸卡。 宋暖被分配到了行政部，周格格则被分配到了销售部，可能是因为周格格的简历里有促销德芙巧克力的兼职经历，而那个很拽的迟到男生叫张胜也被分到了销售部。 HY 的行政部是一个很宽泛的大部门，下设总裁办、公关部和后勤保障部。宋暖迷迷瞪瞪被电梯送到32层，赵鑫把他往外面一推。 我没空陪你了 啊， 你自己去总裁办报道吧，就说是新来的实习生。 宋暖傻乎乎地站在电梯口，看着电梯像个大嘴巴似的合上，才转过神儿，探头探脑挨个办公室开始找总裁办。32层因为是大老板的办公重地，所以一直是大厦保卫处的监控重点。保安从监控探头里看到一个女孩鬼鬼祟祟的在楼里转悠，立刻派人上来盘查。 哎，你干嘛的？ 我找总裁办。 这一层都是总裁吧？你究竟找谁？ 我是来总裁办实习的，人力资源部让我直接过来报道。 宋暖连忙将手中的实习生胸卡递过去，此时他的脑门上已经渗出了一层细汗。保安也不接着，只是瞄了一眼胸卡，随后上上下下打量着宋暖，眼神好像 X 光，看得他既窘迫又气恼，还不便发作。终于他头一偏， 跟我走吧，这边。哎，这是你们部门的实习生。 宋暖傻乎乎地站在门口，办公室里只有一个长头发的女人，格子间里醒目地挂了一只 LV 手提包。她抬头看了宋暖一眼，但仿佛宋暖是空气，她像什么也没看见似的，又埋头做事。 宋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好生尴尬。他心里暗暗问候 LV 女郎的八辈祖宗，犹豫再三，终于踏进了办公室，在会客区域的沙发上捡了个角落坐下来。屁股刚挨到沙发，宋暖就好像显形了，因为 LV 女郎终于注意到他了。 你先坐到那边去。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宋暖看见了办公角落里的一张办公桌。宋暖提着外套，挎着包，捏着胸卡，有些狼狈地挪过去，刚想落座， LV 女郎冷冷地提示，当心椅子坏的。宋暖这次发现转椅上的四个轮子只剩下两个，他小心翼翼坐下去，办公桌上一层灰，不好意思擦，又舍不得把心爱的面试装大衣和包放上去，只好拖拖拉拉一起捧在怀里。宋暖觉得自己可笑极了，他想， 这就是职场吗？职场就是缺了轮子的转椅，不坐累，坐着更累。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冷板凳， LV 女郎总算给宋暖派活了。 哎，你没事吧现在？ 没事没事。 宋暖忙不迭站起来， 那你去到街对面的老王头面馆帮我买份黄鱼面，多加一份浇头，不要辣。 宋暖一愣，这算什么话呀？但他还是很老实的点点头。 好，不要辣是吧？ 出了大厦，放眼望去，对面哪有什么老王头面馆？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老王头面馆在好几条街的对面。宋暖踩着高跟鞋，一边问一边找，终于在高楼大厦之间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这家连店招牌都要快烂掉的王老头面馆。好面不怕巷子深，面馆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生意好的馆子像医院，像银行，先要排队交钱取号，再等窗口叫号取面。宋暖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到窗口大妈的怒喝一声。他一个机灵冲上去，却撞到了别人手中的面，宝贝大衣弄得一塌糊涂不说，还要赔人家一碗面。回到公司正是午餐时间，所以电梯特别急。宋暖穿着油渍斑斑的大衣，提着来之不易的黄鱼面，被一群西装革履的白领们包围着，随即露出羡慕的神情。宋暖缩缩脖子，心底自嘲， 谁这么有空？实习生呗。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实习生这样的一个话题，一起来聊一聊实习生这样的一本书。我们邀请到的一位嘉宾朋友啊，是来自现代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崔小燕。刚才呢，小燕说到了啊，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特别真实、特别生动的把这个实习生的生活呀、工作呀给描述出来。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样的一段内容啊，其实我想呢，仅仅是说的实习生从早上起来去报道，那是第一天的报道，然后到他这个一上午，到中午给他的一个同事买面回来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能够听到这实习生姓名已经咒骂了和怨恨了多少次，非常非常真实。哎，小燕刚才说到这本书的一个特色是真实，特别有感受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给描写出来了。那除此以外，这本书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呢？ 啊，咱们这个书除了这个热门的电视剧是跟图书一起助阵的，然后呢还有那个电子书和广播剧，这些是同步发行，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各个平台上，在都能够去了解到这个书的内容。 哎，刚才呀，大家在听过了这样的一些小的内容之后，会发现这本书里面除了刚才小燕介绍的那个女主角宋暖以外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人物。那这本书当中有哪些的主要人物呢？我们也来简单说一说吧，这样呢，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听众朋友在听我们下面的内容以后呢，也会比较了解了。 好，刚刚宋暖这个人物呢，是上午就是买黄鱼面的这位小姑娘，然后我想刚刚大家可能都会跟宋暖一样发出这样的一个心声，就是 这就是职场吗？就感觉我是来实习的，我是来工作的，但是我要做这种非常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情，非常琐碎的事情，可能是工作的职责范围内容以外的事情，那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吗？那答案其实就是这是职场的一部分，可能就是你必须要做的。然后宋暖这个人物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接地气，是我们身边随处可以见到的，出身非常的普通，父母都是工薪阶层，然后呢自己非常聪明，学习很努力，所以是名牌大学的一个毕业生。 哎，有一个问题啊，刚才说到了宋暖啊是出生于工薪阶层啊，他爸爸是语文老师， 对 啊，妈妈呢不太喜欢宋暖，什么原因呢？在书里面是这样介绍的，为什么呢？ 啊，妈妈其实对宋暖还好，妈妈是一个跟宋暖爸爸相比呢，是一个非常那个务实的一个人。 哦， 对，宋暖跟爸爸有一点像。 哦，所以在这书中特别说到了，是这个爸爸特别疼爱女儿。 对。 但是和爸爸相比，这妈妈就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疼爱女儿，当然也是疼爱的。 对， 是 妈妈是另外一种形式 的。 对。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主人公宋暖。然后宋暖的爸爸妈妈我们也提到了，还有哪些角色是比较重要的呢？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 好，跟那个宋暖对手戏的人物呢是一个富二代，是郑恺所演绎的这个人叫张胜，他呢也是一个职场新人，当然他的起点是不一样的，自己的父亲呢是经营一个大公司，这个张胜呢就隐姓埋名然后来到宋暖所在的公司来实习。 就是刚才大家听到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报道的人就提了一句张胜，就是那位男主角。 对，是 我们介绍了女主角，介绍女主角的爸爸妈妈，还介绍了男主角，下面呢我们要介绍哪一位呢？ 我们再介绍一位，是宋暖的一个同学，他这个人叫周格格，他本身呢是上海本地人，是有一点代表性，就是这个姑娘呢她比较想嫁入豪门，这也算现在一个流行的一个思想，但是这个嫁入豪门呢我是要给她加上一个那个引号的，加双引号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看过书的人就会知道，周格格他嘴上是这样说，但是到最后的选择却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人物呢叫赵小川，这个男生呢他跟宋暖相比可能起点更低一些，他的父母呢都是农村的，他呢非常优秀，然后毕业之后生活非常的节俭，工作非常的努力，他在工作的时候呢表现出来种种优秀的品质呢，使他和周格格之间就发生了一些比较小情愫这样的。 哦，就是凤凰男。 对，是的，是的。 我们得来看一看凤凰男啊和周格格最后有着什么样的结局。哎，我其实还特别感兴趣的有一位啊，就是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 LV 女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呀就是书里面让宋暖非常的头疼他的恶魔上司，恶魔女上司，一个女魔头，就是跨 LV 的女魔头这样子，指派这个宋暖这个实习生去买黄鱼面，然后去做一些琐碎的事情，然后不理他，工作的时候对他冷嘲热讽，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女上司女魔头带给宋暖的第一感受了。 我觉得这个女上司女魔头啊，首先对这个穿衣打扮非常讲究，你看她拎 的 包嘛，然后呢对饮食也特别讲究，让宋暖去买那个黄鱼面， 对 啊，好面不怕巷子深， 对， 那么破烂一个地方，然后还有那么多人， 很受欢迎的那家黄鱼面在上海确实是有，而且真的是非常受欢迎。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有点欺负宋暖，你看他跟宋暖交代这个面啊在哪的时候，他说的就在楼对面，其实不是在他们那个楼，他们大厦是好几条街啊，就是有点欺负的意思，人家没明说，但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听得出来，能够感受得到了。 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这个女上司她这件事情买黄鱼面这件事情呢看你怎么理解，假如你就把它当做上司给你的一个任务去完成的话，那宋暖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宋暖没有抱怨，他接受了这个指令，然后去问去找到了黄鱼面，然后去买回来，这就说明宋暖虽然在做的是工作之外的事情，但是他在上司那儿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加分的。 虽然他没有跟上司抱怨，但是他肚子里是抱怨了无数次。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提醒大家，如果您也是刚刚步入职场的 实习生的话，您要想抱怨的话，您一定在肚子里抱怨，不能说出来，这样你才能够受到上司的好评。咱怎么在教人家坏呢？小燕，是你教的， 这个， 我只不过把你的话翻译了一下。 好吧，这个职场上呢，确实是有很多需要遵守的一些规则，也可以说是你在很快，你比较能够快的一个进入工作人、职场人这样一个状态需要遵守的规则，这只是其中一个。其实还有很多那个比较那个操作性很强的，大家可能没有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啊，我怎么才能够融入社会啊？但是当你听到这样一些规则，你去遵守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难。 哎，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就介绍了好多规则，但是肯定不是说像那种灌输性的告诉你一二三四该怎么怎么做，该怎么怎么做，该怎么怎么做，而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去告诉你，比如刚才那个黄爷， 是的 啊，在很多的这个情节当中啊，这个书籍或者是影片当中描写，就会说女魔头最后有一个巨大的转变，那个 LV 女郎最后转变了吗？变成什么样了呢？是不是一个对宋暖特别体贴，然后也对她特别看好的好上司了呢？ 嗯，女魔头是我们给她贴的一个标签，更准确的说是宋暖给这个女上司贴的这样一个标签。到最后的时候呢，宋暖发现这个女魔头其实并不是那么魔头，她有她生活中非常艰辛的一面，也有非常就是不尽如人意的一面，然后像家庭啊，然后工作的很多压力在这个女魔头身上出来的时候，那女魔头的表现可能是一个比较强硬的姿势来面对这个世界，然后就让宋暖这样的小实习生产生了误解。但其实她最后会发现，原来女魔头内心真的还有蛮柔软的一面。 哎，说到这儿呢，还要再提个一两句。有的时候我们在刚刚步入职场的时候，会发现你的顶头上司要求特别严，然后呢还态度非常的严肃，总之就是觉得好像不太容易跟别人打成一片。但是有的时候这只是某一个人他的表面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 但是他内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大家真的不能轻易的贴上标签，还是需要接触一段时间以后。 没错，没错， 宋暖就有了很深的这样的一种体会。 是的，是的。 刚才呢，我们是把这本书当中的一些主人公啊跟大家做了介绍。哎，如果是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想要了解这本书，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主要内容，介绍了主人公以外，哎，小燕，你觉得还有哪些是需要简单的介绍一下的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个书的作者 啊， 蓝 小溪， 对对， 应该说是很著名的一位作者。 对，蓝小溪是一个现在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他同时有好几部书可能都改编成电视剧，然后都和大家见面了。在我个人的一个眼里呢，然后我今天是替他来这个来和刘莎跟大家做这个节目，因为蓝小溪现在在国外，所以我只好替他来和大家那个聊一聊这个实习生这本书。蓝小溪给我作为责编啊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说他非常非常的懂得生活，非常非常的深入生活。他对我们年轻人关注的这个生活的那个情况非常的了解，然后对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角度，去写一些在以前的书里面你看不到的东西。 好，感谢来自现代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崔小燕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实习生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